色。这一次如果是巧合，不聚在无声与谁错。要是你爱我，若是你羞涩，不必你勇敢对我说，我就是你要的快乐。要是你爱我，不要再发呆，我已经张开了怀抱，愿意你风里爱河。要是你爱我，不要再装傻，让泪影缠绕你和我，幸福环绕每时每刻。要是你爱我，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 早餐啊，快点啊！ 有好多好

会完整。 全体决定想留到天亮，哪怕明天眼圈会黑皱的不像样。那天借你的肩膀哭了，他说话不算谎。你只弹吉他却不唱歌，背景音乐吗？想过一定是和美颜吧，动不动就红眼眶。他不声不响不见了，像被蒸发一样。你用来安慰我的话，剪最好听的讲，自己却笑得勉强，默默抽出了手掌。等我转身，你就会追过来的。当你眼神流转，俯身问我，是爱是感情呢？我分不清楚了，就像一闪都是，这几秒在重复着。是你的，像我一定是很没用吧，动不动就红眼眶。他不声不响不见了，像被蒸发一样。你用来安慰我的话，剪最好听的讲，自己却笑得勉强，默默抽出了手掌。等我转身，你就会追过来的。当你眼神流转，俯身问我，是爱是感情呢？我分不清楚呢，只想一生都是，这几秒在重复着，等到夜光正所以爱的短。像目光乱晃，因为在我关机之前，另一段手是你的。等我转身，你就会追过来的。当你眼神流转，俯身问我，是爱是感情呢？我分不清楚了，只想一生都是，这几秒在重复着，等到夜光。所以爱的短了，黄花关的永远是什么？不管天窗锁着，只想目光暖和，因为在我关机之前，另一对手是你的。 才用逃避面对，可是看不见听不见想不到，还是被寂寞包围。我好悲，像是面对自己，原来我早就爱上了你，越想要否定越折磨自己，无法自拔心下去。

像一只燕子飞来，带来了春天的消息。我曾为你的来到迷醉，陪伴我的都是你的情绪。如今你无情无义的飞去，钻进了别人的怀里，我仍将你的惨状面对，相约我的却是孤独的丘比特。快乐的昨天，你藏了多少毒液？寂寞的今天，让我去品味。 下起雪，怎么睡，怎么刚好，怎么狼狈，要不要拍成 MV 干脆，能有伤害是最美，剧情是你才是，有点误解我们之间的。你擦着雪，不知不觉走了更远，绕着圈，我怕你惦记一根烟，一整天我旋律哼了一千遍，生命里我不醉不归。没有你的冬天，我会一直走着唱着，直到你出现，为你疯卖，自找你爱，独白痛快，哭个痛快，曲终眼泪的妆，全不会。

做梦幸福的错觉， 温暖汉堡肉， 也许还期待这些致命的震动，你不懂我不懂，究竟下手为什么存在，因为爱还是未知的未来，请放松摇摆，在意三百 年，再给吧再给吧再给吧，

坟墓，但望诺言活埋了愤怒，誓愿要走出这地图。记性太富有，若这凄绝，眼泪怀旧，惯性去悔疚，实际是自己亲手背负了石头。 就在不远处等着我，跟着感觉走，